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50集，水妖拼命的摇手， 不是他，不是臣。 哎呀，你是他的人吗？自然是他指使的，你不要再装了。 真的不是他，是我，是我自己。 他忽然垂下灰色的长睫，神情失落。橙子怔了一下，却旋即相信了这个说法。就凭一晨的精明，怎么会派这只头脑简单的像一个单细胞动物的小水妖来抓人呢？ 那装了我做什么？ 关起来。 嗯， 眉毛一竖，狠狠地瞪着水妖。水妖瑟缩了一下，却又鼓起勇气，委屈又恼怒地盯着他。 没错，就是关起来，让臣找不到你。 他找我？ 他没有找你，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他心里总是想着你，一直都没有忘记你，他迟早会来找你的。 橙子的呼吸忽然停滞，那一句他的心里总是在想着你，一直都没有忘记你，清晰无比的回响不止。某些被关禁闭在心底深处的东西忽然醒来，锐利地刺痛了他的心脏。小水妖自顾自地说， 自从回到海里，他就没有再开心过，总是心事重重的。我跟了他那么久，他心里在想什么我看得出来的。我知道他是想来找你，又不想来找你，可是总有一天他都会来找你的，所以我就先来找你。 橙子让这一连串的找你找你绕昏了，举手示意他暂停。 我理一下思路。你不想让奕晨找到我，所以就把我关起来，是这么回事吗？ 是的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陈收养在身边。 你是他的养女？他是你爹？ 什么养女啊，他是我的主人。龙是神族，水妖是低等的妖族，我只是他的侍女。 小水妖的神色暗了一暗。 我跟了他好多年，他就是我的神。本来我以为离跟你在一起了，陈也就舍弃了你，可是现在离不要你了，我是担心陈会来捡啊。他们从小就是这样，离不要的丢给陈，可是我又抓不住你，不能把你关起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 他懊恼纠结地扭着手指。橙子胸闷啊，这只白痴水妖把他当成什么玩意儿了？心里一冲动，就想摸摸水妖的小脸蛋，给他烙个记号，手伸到一半时又停住了。 你最近见过离吗？ 嗯，见过啊。他回到林渊海后，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喜晨宴，臣带我去了。 橙子的嗓子顿时有些干涩。 他好吗？ 不好。 什么？怎么不好？ 他穿着华丽的服饰，头戴耀眼的太子金冠，人人都以为他很好，用羡慕或者是嫉妒的目光看着他，可是我却知道他不开心。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 水妖的眼睛最纯净，可以看到别人的心情，他的心情是灰色的。你现在的心情也是灰色的，还带着一点点苦味。 啊，算你狠。 水妖忽然抬起头，看看已是凌晨时分的天色，惊叫一声。 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臣该起床了。 跳起来就跑，跑了几步停下，回头握着小拳头咬牙道， 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能想到办法把你关起来。哼。 放完狠话跑下船去，嘴里发出一声吱吱唧唧的叫唤，下面坐的水妖们全体起立跟着他离开。目送水妖们的身影消失在黑夜中，橙子呆呆坐在船舷上。 他的心里总是想着你， 一直都没有忘记你。他的心情是灰色的。 水妖的话音在脑子里面乱糟糟的回响，一个人忽然在身边坐了下来，侧头一看是小修。 跟莫武说什么了？ 哎，你认识他啊？ 认识，他叫莫武，陈的侍女。 他说要把我关起来。 嘴角忍不住勾起一个笑，这只小白水妖傻得有些可爱啊。 水妖就是这样，头脑简单又执着，他们的心地有一种任何种族都没有的清明，他们总是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然后执着地用全部的生命去追求，这种特质其实非常可贵，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 小修别有意味地看了橙子一眼，橙子听出他话里有话，却琢磨不透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看到橙子迷茫的神情，小修嗤的一声，嘲讽自己对牛弹琴，站起来就走。 去睡了，客人都走光了。 橙子却不想去睡觉，思绪有些混乱，脑袋需要让海风吹一吹。上午，橙子正忙着把桌椅摆好，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客人。一阵吱吱扭扭的声音从远至近传来，一个熟悉的雷鸣般的声音响起。 喂，那个叫橙子的女娃娃。 橙子抬头看清一辆驴车上面坐着的人，惊喜地唤道。 哎，老伯你好啊。 来者正是种瓜的老伯，此时拉了一车西瓜给他们送货上门了。 要瓜不要啊？ 要啊要啊，全都要了。 领着老伯把车赶到后院，把一车西瓜卸了下来，将瓜钱交到他手中。 哎，怎么没见那个名字叫梨子的男娃呢？ 老伯一边点钱一边问。橙子的神色僵了一僵。 他回家了。 啊，哈哈，吵架了。 橙子知道老伯绝不是年纪大了耳聋听错了，而是从表面用词直接听到了事情的本质，再次证明了姜还是老的辣。 哦，对了。 老伯从车里拿出一个特别用袋子装起来的西瓜。 你们的瓜熟了，我怕跟别的瓜给混了，特地单独装了起来。 啊，我们的瓜？ 看看就知道了。 老伯笑眯眯地把瓜丢到橙子怀里，跳上驴车，响亮地甩下小鞭子，哼着小曲儿，吱吱扭扭远去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